在斯里兰卡最西南的加勒地区，有大概500个从事高跷捕鱼的家庭。曾经的渔民啊，穷得买不起船，就发明了踩着高跷捕鱼的方法，分分钟就能钓到不少鱼。这种世界上最牛的钓鱼方式，现在去到斯里兰卡依旧可以体验到。高跷钓鱼是斯里兰卡美瑞沙到加勒一带传统的捕鱼方法。这种号称世界上最奇特最牛的捕鱼方式，每一根木杆都是家族世代相传的财产。每天清晨或者是黄昏，海水退潮之后，渔民们就会游到木杆附近，麻利地爬上木杆，坐立在高跷之上，把鱼竿抛向大海，开始垂钓。常常在高跷上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即便风急浪涌，他们也会端坐在木杆上，就好像礁石一般巍然不动。竹竿的下面每隔几尺都会绑着简单的横条，这个横条呢是用来踩灯用的。不过啊，由于长期的泡在海水当中，脚灯和竹竿都会长满青苔，一不留神就会打滑。鱼竿听上去还挺高端的，毕竟现在的鱼竿都变成一种高科技产品了。不过他们用的鱼竿啊，其实就是竹竿一根，尖端上呢挑上一根鱼线，甚至都没有鱼饵。考究之处就在于鱼钩，钩子上呢是白色的双钩，看上去啊就像虫子一样，诱使一些眼神不太好的鱼来咬钩。这一带海湾的珊瑚没有遭到太大的破坏，因为常年生长着大量指头大小的沙丁鱼。但是沙丁鱼并不是渔民们主要的渔猎目标，每年12月到次年的5月，随着洋流的周期性运动，会有大量的鱼群来到近海，不少的鱼群就会来到海湾捕食沙丁鱼。这些体态较小味道鲜美的鱼才是渔民们的真爱。即使是在旺季，上钩的鱼数量也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啊，他们钓上来的鱼都是自己吃，即使有一点点的剩鱼，通常也是用竹签插上到集市去卖，不过收入也仅能糊口。现在高跷钓鱼已经作为一个旅游景点，这种代代相传的钓鱼方式显得效率低下，当地的渔业收入也正在下降。尤其是在2004年印度洋海啸之后，一些渔民不再把这个手艺传给自己的儿子，而是把高跷出租给别人来供游人拍照，应该这样更加有利可图一些，比卖鱼收入会高一点吧。想象一下，海天之间面对着浩瀚的大海，高跷海钓的渔民矗立在茫茫海中央，相信来到斯里兰卡一定会被他们独特的钓鱼方式所震撼。除了独特的钓鱼方式之外呢，斯里兰卡还有最美的海洋火山高山火山，以及世界12大海滩之一。当然喜欢动物的朋友，这里还有大象孤儿院等着你。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मुझे खुशी ना ये से पाए के, रोज खुल के क्यों ना किया था किया गंदे मंदे बंदों में भी मलंग वो अपने रंग घूमे फिरे छूमे नाचे वो पूरे से पाँ पाँ पाँ पाँ पाँ पाँ Yeah.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身未动，心已远。世界那么大，陪你慢慢听。听游天下。 欢迎回来，听游天下。今天我们来到斯里兰卡。斯里兰卡呀，被很多知名的不知名的旅游杂志誉为拥有世界最美火车线的国家。其中最美的两条线，一段呢是漂浮于大海之上的海上火车加勒海上线，坐在这个火车之上呢，就好像来到千里千寻电影一样，充满梦幻。另一段是穿梭在康提茶园的高山火车，也是世界上最慢的火车之一。在茶乡当中，缓缓穿行的火车慢到好像要睡着了，就这样昏昏欲睡，来一段时空穿越旅行吧。斯里兰卡有着长达1340公里的海岸线，在加勒古城的附近有被评为世界12大海滩之一的乌纳瓦图纳海滩。乌纳瓦图纳海滩浓缩了斯里兰卡海滩的精华，印度洋日出日落，走在这儿静静地在沙滩上享受美好时光吧。当然在沙滩附近还有很多的潜水学校。这个印度洋上的岛国，他们崇尚大象，所以在当地文化当中，以大象为图腾的古老传统深深根植着。憨厚可爱的大象形象无处不在。斯里兰卡野生动物局在1975年在斯里兰卡西北部建造了一所大象孤儿院，主要收养那些在丛林当中失去母亲的小象。大象孤儿院的门票对外国人是2000卢比，相当于100左右人民币。整个园区呢，大概有9公顷左右，园内有一大片的椰子林和草地，北部有一条宽阔的河流，完美的呈现了原生态的环境。粗略的数一下，目前眼皮底下能看到的大象就有90多头。目前世界上有2所大象孤儿院，一所呢就在斯里兰卡，另一所在肯尼亚。斯里兰卡最早建立并且是最大的大象孤儿院，或者是掉到陷阱受重伤，脱离群体迷途，因战火负伤或者患病的幼象，在大象孤儿院长大成象，又在这里结婚生子，因此这里的大象既有幼象也有成年象。斯里兰卡的大象啊，是全球大象家族当中比较独特的分支，它们不像非洲大象块头那么大，耳朵也没有那么大，尤其小。成年之后呢，它的大象鼻子、眼睛和脸周围皮肤会呈现一块与众不同的粉红色斑。而且斯里兰卡的大象不会长长长的獠牙，即使是雄象也只有5%会长出象牙。每天早上10点下午2点集体出浴是大象们每天最重要的事儿。宽阔的河流是象群最喜欢的游乐场，象群宝宝在大象保姆的带领下，从 B199 公路东面的主园区出发，浩浩荡荡地穿过公路，沿着商业街来到河边下河洗澡。大象保姆呢，会在河里用一个刷子来为大象洗澡。如果你也想体验一下给大象洗澡的乐趣，也可以加入进来。其实啊，斯里兰卡岛屿面积不是很大，但是那里的野生动物的丰富程度却惊人之大。除了壮观的象群，还有行迹飘渺的西兰豹，以及数以百计的鸟儿。相信来到斯里兰卡，你一定会被这里绝无仅有的大自然所震撼。

喂食，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实，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999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Attention, check the message on screen now.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Hi guys, this is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I'm Benji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m Mark from Belgium. I'm Carlos from Australia. I'm Maria from Serbia. Don't believe me, just watch. 这里是 FM 99.9，倾听世界的声音， 倾听世界的声音。 我是孟阳，跟我一起听游天下。 Listen to the world。 欢迎回来，您现在依旧选择收听到的是听游天下，我是孟阳。今天呢，我们来到斯里兰卡。斯里兰卡可能第一个蹦出大家脑海当中的印象就是微笑，挂在黝黑肌肤上的洁白笑容，还有那双隐藏灵魂力量的大眼睛。当然，最难忘的就是印度洋汹涌澎湃的海浪下溜走的夕阳，还有倒映在斑驳树影当中精致茶具里透着草本香气又略带酸涩的锡兰红茶。正如斯里兰卡那高贵优雅的名字一样，锡兰红茶也隐隐飘着一股贵族的气息。有爱喝茶的朋友会说了，那真的要感谢100多年前的那场枯萎病，否则我们今天喝到的都将是锡兰咖啡。斯里兰卡在18世纪末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当时呢，斯里兰卡的主要作物就是咖啡，没有人会对茶叶感兴趣。直到1824年，英国人把我们中国的茶叶引入到了斯里兰卡，并且呢，在佩拉德尼亚植物园附近播下了第一批种子。到19世纪70年代，枯萎病使得咖啡园遭受到了灭顶之灾，而能够抵御病害的茶叶却大难不死。于是呢，英国的种植园主们就购得了大片的土地来开发茶叶种植园，并且在80年代迅速发展壮大。如今斯里兰卡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茶叶出口国，而锡兰红茶作为世界四大红茶之一，也被誉为献给世界的礼物。有博学的朋友是否知道世界上四大红茶另外三种是哪些呢？成就锡兰红茶的啊，不仅是当年的枯萎病，兰卡茶园的土壤、气候以及海拔高度、空气质量，还有海风的方向等等因素，都成就了今天独特质量的锡兰红茶。 喝红茶大家都知道有很多的好处，红茶当中有抗氧化物茶多酚，不仅可以保护心脑血管，还能抑制口腔病菌的繁殖，促进口腔卫生，甚至可以增强免疫力，并有效的预防癌症。另外啊，红茶里面钠含量非常低，适合高血压人群长期饮用。而且呢，红茶还有缓解疲劳、放松身心、振奋精神的作用，所以下午的时候来一杯红茶、奶茶都是不错的选择。如果你去过香港，或者是现在每个大商场里面都会有的香港茶餐厅的话，最难忘的一定是一杯港式奶茶。正宗的港式奶茶口感丝滑、香醇、浓郁，秘诀就在于它所用的原材料。基本上啊，香港茶餐厅所制作的港式奶茶所用的红茶都是从斯里兰卡进口的，再加上黑白淡奶，就造就了港式奶茶独一无二的味道。我呢就非常喜欢喝奶茶，因为对咖啡呢稍微有一点点敏感，喝完咖啡之后就会不停地跑厕所，但是喝奶茶却不会了。说到红茶啊，关于选购西兰红茶，首先需要了解茶叶的产地。西兰茶呢也分为高地茶、中地茶和低地茶三种，香味比较浓重、口感醇厚的乌瓦茶是最受欢迎的，也是最适合来泡奶茶的。当然努瓦勒埃利亚茶属于高山茶，颜色比较青，味道比较香，适合单独的来泡清茶。康提茶生长在中海拔地带，口感不如乌瓦茶浓厚，但是茶香与奶香交融之后呢，也能形成恰到好处的着中口味。所以喜欢喝茶的朋友要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合适的西兰红茶。来到斯里兰卡当然也要来一杯奶茶啦。在斯里兰卡喝奶茶呀，只需要花25斯里兰卡卢比就可以喝到，大概相当于1块钱人民币。路边小店的茶呢，都是加好糖和奶给你端上来的。斯里兰卡的人比较喜欢吃甜的，我也比较喜欢吃甜的，所以呢，去到那边应该会觉得很好喝。当然，如果大家不喜欢吃甜，所以一定要告诉店家 less sugar 或者是 little sugar， 果汁也是一样的。在比较高级的酒店或者是餐厅呢，一般店员会端着精致的茶具、糖和奶罐，自己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添加。斯里兰卡这个清纯甜美又甜真羞涩的海岛并不太出名，在漫长的历史当中，斯里兰卡饱受入侵和战乱的摧残，因此被生动形象地比喻成印度洋上的泪珠。但是在这个国家随处都能收获到热情和真诚的笑容，兰卡人的友好和单纯会让你觉得有点感动。行走在散发着历史气息的古城遗迹，这里的一墙一石都会有它的故事，这里的一切都在无声地诉说着历史的沧桑。来到斯里兰卡，一定要尝一尝难忘的西兰红茶，就像这个国家一样，一见便钟情，后会必有期。 How to live without it. I

乍一看就好像一块石头，其实呢它是一个空中的宫殿，有非常繁复的花纹，也包含了古老的智慧。爬上它，俯瞰它，是属于勇敢者的游戏。你知道吗？截止到2012年为止，斯里兰卡一共有八大世界遗产，狮子岩就是其中的一项。岩高大概200公尺，屹立在大片的热带丛林当中。这座空中宫殿曾经埋没在丛林当中好几个世纪，直到19世纪中才被英国猎人贝尔发现，从此呢饱受考古界的重视。在西吉里耶狮子岩壁画岩洞当中的侍女图色彩艳丽，造型生动，这里面还有一个弑父杀兄夺位的皇家秘史，非常的神秘。来到斯里兰卡，除了有很多的历史遗迹之外，其实走在大街上看到最多的就是笑眼如花的面容。白衬衫和蓝短裤是斯里兰卡全国公立学校男学生的标配，女学生们呢都是统一的白裙子，当然这也是他们那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这儿长大的孩子啊，就算长大了也不会丢掉明媚的笑容和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无论在斯里兰卡的哪一个角落，你都能深深地感触到这一点。有的时候走在北京的大街上，尤其是早上比较早的时间，你会看到每一个人都是木然地向你走来，没有灵魂，不知道大家的灵魂在哪儿。但是来到斯里兰卡，你会看到每个人都是微笑着向你走来，在那儿天空都会是晴朗的，即使阴天你也会觉得天气不错。斯里兰卡几乎全民都是信佛的，公共电台和喇叭每天都会在清晨和傍晚播放经书。想象一下，如果天有天下以后也播放经书该怎么办。寺庙每天也是香火旺盛，在65000平方公里的国土上有6500多座的寺庙，和无数座精美的庙宇、绚丽的壁画，基本上10平方公里就会有一个。所以人们也会说斯里兰卡是佛祖留下来的一滴眼泪。如果大家在网站上搜索斯里兰卡，一定会看到很多攻略上面都会出现佛牙寺这三个字。来到这里一定要去到圣城康提佛牙寺。佛牙寺呢始建于15世纪，这里是佛教徒的朝圣之地，寺里面供奉着佛祖释迦牟尼的牙齿，是斯里兰卡的国宝。每年一次的佛牙节，这里还会举行非常隆重的仪式，人们会举着火炬、击鼓舞蹈，上百头披着节日盛装的大象会来参加盛大的游行，非常的热闹。而且呢，丹布拉作为斯里兰卡的佛教圣地也是必游之地，那里有大概80多个石窟，每一个都在悬崖峭壁之上，石窟里面遍布着各种的雕像、斜倚的卧佛，还有数不清的壁画，绚丽多姿，形态各异，就仿佛是印度洋的敦煌。吃货朋友们呢，听到这儿也不要灰心，因为斯里兰卡可是热带水果的天堂，水果数量非常多，不亚于泰国。大街小巷都有各种各样的水果摊档，五颜六色的色彩，让你不饿都会觉得食欲大开。当然还有最最著名的就是黄金椰子，这种椰子啊，外皮都是金黄色的，炎热的天气喝一个，不仅能解渴，还能打开椰子壳来吃椰肉，鲜嫩爽口。很多人都说啊，斯里兰卡人都是慢性子，但是我觉得如果你坐斯里兰卡的巴士的话，你会有一段非常疯狂的巴士奇遇。斯里兰卡的巴士司机啊，可以说是司机当中的战斗机，刹车急，进站不停稳，鸣笛震耳欲聋，而且呢没有站牌，全靠问，最重要的是他们开门不关门，如果不想惯性飞出去的话，一定要抓稳了。最大的好处呢，就是这里的巴士价格非常的便宜，而且乘客们也非常善良，会主动的来帮你拿包，为你指路。总而言之啊，近两年斯里兰卡的签证手续也非常的简单，只需要把你的护照复印件申请电子签证，持着电子签就可以直接出境的。跟物价偏贵的邻居马尔代夫相比， 到斯里兰卡旅游要便宜很多，花上25英镑就能在岛上很体面的过上一天，在海滩度假村舒舒服服的消磨时光。不过呢，如果你已经打算要去斯里兰卡，一定要在国内先换好美元，再到当地去兑换卢比比较合适。总而言之，斯里兰卡一个一生一定要去一次的唯美国度。好了，这里是天空天下，我是孟阳，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听见天气，听见黑暗人潮中有你，我跟着你气息就分外安心，我没有翅膀却觉得能飞行，那些梦想沿着指尖成一片雪走去，沉默起相思寂寂，我有谁在牵引，我逆光前进却非不可感觉。